摇摆，差点就到头栽，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，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，冒上你之后只认到没活该，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、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那死都会认输还假装不在乎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克服，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在，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，抱上你之后只认到没活该，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那死都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那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 怎样，竟然在街道上拥抱，我的夜只能依靠，不停想你才会有心跳。哦哦哦，好寂寞，每当想起你的时候，好像痛要将我吞没，却不能对你说。哦哦，好寂寞，我会试着自己挣脱，就怕你会放不下我。曾说过要让你自由，就该学着放手， 学着放手。 好寂寞，每当想起你的时候，好像痛要将我吞没。试着自己挣脱，就怕你会放不下我。曾说过， 曾说过， 让你自由，就该学着放手。 我愿用真心交换你，偶尔奋斗你一点关心。算你不能完全属于我，我也愿意照顾自己。 我书桌上的香水，你沉默的背对，只剩下那一点点，还是闻得到从前。西装里的口袋，我整理过的爱，又过了那一点点，我帮你补了誓言。从没实现的阳光梦，我也陪你走好多遍。断弦的吉他，始终弹不出我要的答案。我和你拼了好几月，约好了弄的图片，却拼不到一个永远。我在等你好几年，感觉不到从前温柔的双眼，感觉得到你已不再眷恋。无奈的笑试图让我知道，断了是一颗能对你都好，感觉不到说是为了我改变，感觉得到沉默换得我侧脸。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得到一句还是朋友，只是借口还是尽头。我整理过的爱，又破了那一点点，我帮你补了誓言。从没实现的遥观梦，我也陪你走好多遍。断弦的吉他，始终弹不出我要的答案。我和你拼了好几夜，约好了浓的图片。

你说只要一直跑，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。那一夜，那一片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，你说我们很渺小，躲也躲不掉命运的心血来潮。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虽然曾经是共生共世的感情。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，虽然那是为很怕很怕再伤心。人之初 我爱你，你像蓝发。 兄弟是要在一起。 Hey la, hey la, hey la, 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你像梅花绵绵雨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 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。 一路向下， 没在人听。